朝鲜友好协会最近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国际会议，表示争取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成功举行。会议有丹麦、瑞士、瑞典、法国、波兰、爱尔兰、英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的朝鲜友好协会支部代表参加。会议上继报告后宣读了向会议发来的贺信，随后一些人做了讲话。会议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呼吁书。会议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